鸳鸯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子人人醉，悄悄 这首歌就是来自于林俊杰的《女儿情》，有一种歌叫做入耳不忘，听过一次就再也抹不掉他们的旋律，即使不知道歌名，却永远记住了旋律和嗓音，然后听着听着，你就会忍不住的哼唱起来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这30分钟的音乐导航的节目当中，来跟各位去听那些入耳不忘的歌声。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李圣杰，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。 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，吹到你的发梢，就像风的线条，总是在我的眼里闪动，微笑挂在你的嘴角，荡漾我的情怀，总是叫我无法言语。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，告诉你心中的话，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，不再追寻你的背影。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，告诉你心中的话，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，不再追 吹动你的发梢，就像风的线条，总是在我的眼里闪动，微笑挂在你的嘴角，荡漾我的情怀，总是叫我无法言语。偶然在街上遇见你，是那迷人的模样，看你从眼前走过，我只看到起你，你那令我的发傻。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，告诉你心中的话，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，不再追寻你的背影。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，告诉你心中的话，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，不再追。 李圣杰，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，情歌王子嗓音很迷人，熟悉的旋律是否唱进了你的心里？曾经以一首《痴心绝对》风靡了大江南北的李圣杰，时隔四年之后再度的去发声，嗓音和唱功也是越加的醇厚。在《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》这首歌里，他将思念演绎的极致，高潮部分的高音转换也成色十足，深情而又治愈。来听黎明《全日爱》。 那一天应用

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，感谢你的持续关注，每天30分钟我都会在这儿等你。回到这个小节的时候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惠妹的一首歌，这是阿妹所翻唱那英的那一首《默》。张惠妹《默》把那英的那一首经典抒情的歌曲完美的演绎出来，完全是属于那种妹式风格，阿妹的这种自带立体声的感觉给整首歌的演绎加分不少，前奏刚起来的时候就是满满的感动。同样看看时间，今天陪伴各位的30分钟也要告一段落了，我们把时间交给古巨基，给我们带来这一首《爱与诚》，明天见。 其实自己一个更开心，只等你讲，其实大家早已嫌大家却不忘，恨又多一点碰撞，然而无聊事干不敢打搅对方，要是你愿意诚实讲一趟，彼此都起码觉得释放。不要哭，我也忍得了这些年来的委屈，没法真心爱下去，只好真心真意的结束。别再做情人，做只猫，做只狗，不做情人，做只宠物，至少可爱迷人，和你不瞅不睬，最终只会成为敌人，沦为旧朋友，是否有情深没有心，只像闲人，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，注定似过路人陌生，你怎么守阵。真比失恋更惨，长期白面若无其事般更困难，是我专登反应慢，明明会是心晚，太一早该要他再像我伴侣凝望多一眼，一生都将会记得今晚。别再做情人，做只猫，做只狗，不做情人，做只宠物，至少可爱迷人，和你不瞅不睬，最终只会成为敌人，沦为旧朋友，是否有情深没有心，只像闲人，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，至于告发自强成内心，对不起，自动分手错愕的你，怕会伤感，盲目的我现在也可转台来和你身上，做只猫，做只狗，不做情人，做只宠物，至少可爱迷人，和你相交不浅，无谓明日会被你争，沦为旧朋友，是否有情深没有心，只像闲人，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，